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集。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要谢谢吴周彤先生给我这个机会。我深深的记得我第一次进电台，2009年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傻小子一样直接走到吴周彤先生的办公室说，你好吴老师，我非常喜欢听零点乐话，如果你有时间来不了的话，我可以替你吗？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我还做了非常好的样带给他，我说您听听我可以吗？你要是有忙的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可以替你吗？谢谢吴周彤先生信任我，在2018年的1月1号让我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有多少人听过零点乐话？包括我，很多很多。我那天晚上跟他发了一条微信说我要录很多的网友的留言，你也算我的一个听友对不对？吴周彤先生，你能给我留一条吗？他说可以啊。因为每个夜晚都会有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当中安静的时候唠唠叨叨讲些大道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过得怎样的那个人，以前是他，现在他还在说，而我有幸的其中成为了这团队当中的一员。我在这里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我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是内心的宽慰，是我每一次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全心全意的投入。今天有很多的听友留言，我们这个节目贯穿了太多的情绪，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听友群里可以吃喝玩乐鱼购游，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live show， 一到入夜的时候我们就变了一副样子，我们可以在这里交到真心的朋友。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如果直播间可以倒一杯红酒，如果我的手没有受伤，那该多好。生命当中有很多的 if， 如果我不是在2018年1月1号出现在这里，那我会干嘛呢？如果你现在身边有酒，开一瓶酒倒进去，你们都是听零点乐话长大的对吧？我是听零点乐话成长的。Groove up， 谢谢你吴周彤先生。第一段录音，我又放你的喽。听听吴周彤先生，应该是喝了一点点酒之后录的哦，很有意思。 十点大陆机，我是吴周彤。每到十点的时候，我都会在想，也许这个时候，那个声音你还喜欢，周准。在这个时间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场景。我有时候偶尔也会去，2018年就要过去了，希望在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相遇在十点，把我们的声音录下来，哪怕是录在心里，录下那些发光的声音，温暖的声音。新年快乐。 谢谢你吴周彤先生，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我想很多有故事的人一定能够听懂心底的歌，当那个水滴声掉在江河湖海里的时候，我们内心一定有很多的波澜，一层一层的随着光传向你心里最深处的那个地方。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吗？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长大。在2019年的每一天里，彼此心里搭一个桥，好吗？有故事的人。 走着忍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近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 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些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我特别羡慕现在身边有酒的朋友，我有故事你有酒吗？你有酒我有故事吗？我们彼此成长，看到这一地的纸片了吗？这只是我手写的纸张里的2%，50%。我每当伏在案前写这些话的时候，好些朋友就问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在写字。哎，你写字是为了什么？我说为了练字。其实我是为了让你看到字之后，能够看到那个用心改变、用心做事的样子。人生有太多太多的经历，一个人的改变是从另一个人的到来或离开开始的。 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遇多难，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只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千里辽阔相遇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我决定不怕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看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那么多年其实我们都没有变，听这首歌的时候还会很激动，对不对？多少年过去了，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激动的你的身体心灵那些变化那些反应。好希望每一天都是这样一个节奏，不用交表格，不用交理论单，不用看大数据，是简简单单的坐在这里，透过一个麦克风，透过四个 camera 跟你们聊天。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的我们，细水长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 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它吗？十点大陆机正在深夜为你带来慢慢的情绪，我希望你拿开手中的酒把它放到一边，他现在是你的朋友，跟他 say hello。 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这里， We are family, right? 我发动了一个小小的语音录制环节，在明年的节目当中只是一个常态，我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就用你手中的智能手机对着十点大陆机，对着周准说说你的心里话。接下来有请排名不分先后的所有好朋友们。第一位，严美丽。 Hello, 我是严美丽。在过去的2018年呢，每天晚上收听十点达录机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新的小习惯，然后很高兴在过去的这一年了解到了这个节目，然后每天守在直播间刷评论刷小礼物，和很多的小伙伴一起板聊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新的小乐趣，然后在微信群里面也认识了很多同好的小伙伴，然后准哥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歌曲，还很幸运收到了准哥送的一张刻好的节目的 CD， 是我的一个惊喜的小礼物。总之在过去的18年呢，很高兴有这个节目陪伴着我，然后也希望2019年能听到更多好听的歌。然后十点达录机 We are family。 回顾2018，我的关键词是蜕变。在本命年的这一年开始了我创业的元年，其中的酸甜苦辣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现在我只想说感恩，感谢这一年帮助我支持我的人，当然这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展望2019，我的关键词是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我是音乐，殷勤的殷，音乐的乐，十点达录机 We are family li, li, li, li。 十点达录机你好，在2018跟你相逢，我心里很喜悦。之所以喜悦，是因为除了在节目中认识好多聊得来的朋友之外，我还重新遇见那个阔别多年的自己。成长始终是一个人的事，人间不值得这件事还是要经历之后才知道，其实是值得的。朋友总说我运气好，其实并不是，我只是明白每一个偷过的懒最后都变成我吃过的亏。生活真的公平，慷慨赠予的同时也会惩罚你的不用心。2019年，让我们携手同行，都对自己好一点。十点达录机 We are family。 我是二宝。 谢谢二宝，谢谢月月，谢谢严美丽。十点大陆机 We are family。 怎么做 We are family？ 谢谢你们朋友。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的环节，来看看我们听友，因为听友有很多的方式跟十点大陆机做互动，有的朋友喜欢用语音的方式，有的朋友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啊，来看看文字的方式的部分。也许字会比较小啊，比如说这一张啊、哦，是不是很小的字？同志们，信不信声音会发光发热，自带奇效？我就信，它就像此时凛冽寒冬里的一把火，燃烧夜晚的负零下的沙漠；像热闹繁华京城里的一汪泉，干净且润物细无声。哇，他写的很多，25秒完全念不完。谢谢这个当兵的朋友，反正就是一大把的谢谢十点大陆机。他是一个90后，经常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来一个单手俯卧撑之类的，让我们这个右手坏掉的朋友让我非常的羡慕。谢谢你带给我们的乐趣。当兵的人很不一样，站有站相，坐有坐姿，而且背叠得非常整齐，时间军令是你们平常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希望你锻炼好身体，保护好你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你的疆土。还有这一位二宝，刚刚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二宝就是用他的手写的文字，见字如面的文字。2018跟你相逢，我心里很喜悦。之所以喜悦，是因为除了在节目认识好多聊得来的朋友之外，我还重新遇见那个阔别多年的自己，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刚刚我们听到了几位女性听友的留言，接下来清一色啊，不要以为十点大陆机周准只有女性的观众和听众，我也有男性的观众和听众，而且各个风格都不一样。接下来三段录音，哇，厉害了！三段录音呢，一个很阳光，很清澈；一个呢，有一点幽默，带点苦中作乐的味道；有一个直接喝挂掉，喝醉了也要给十点大陆机留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情？好朋友们，想不想听这三位老爷们的留言？If 你们想听666走一走，小礼物送一送，点点关注，谢谢啊，老铁们分享主播直播间哈，谢谢你们哦。2018年1月1号遇见你们，2019年我们每周一三四继续。好了，我们要有请喽。首先要请一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南方的小伙子，很羞涩。 嗯，我很喜欢那声音。小礼物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好朋友们，没有了吗？没有了充值啊？刚刚月底，应该刚发新。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朋友们啊，只要喝酒就好了，拿起你们手中的酒，一口喝干啊，感情深，一口闷，感情甜，甜一甜。有请这位朋友，他很有意思。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望 A 一望，他的声音是那种怎么形容呢？就感觉，邻家大男孩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十点打录机中听友的一员，十分荣幸在那个夜晚听到了我十分想要听到的 DJ 的声音，十分感谢那充满治愈的声音出现在我的学习生活。每当茫然无措的时候，是十点打录机给我的方向。每一个有你的夜晚，都是我所经历的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不知不觉已经临近尾声，最后我想说 We are friends and we will always be together。 怎么样，是不是很洋气？ We are friends, we are always be together, we always be my side。 特别好，谢谢旺旺，年轻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厉害了，这个朋友接下来就是他有点醉意啊，你们能听出他前两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有请他出场。 我是邢磊，北京乐享旅行音乐总监，感谢2018年市场给我的经验和教训。 是的是的， 感谢2018年我的朋友在圈内给我的经验和帮助。2019年乐享旅行势必会腾飞，2019年我也会腾飞。所有的朋友，希望2019年我们一起腾飞，一起 happy。 真的在这儿休息吧，明天我彻底醒了，好好再录一段，然后希望能成为节目一个亮点。好， 绝对是 南路机 We are family， 绝对是我们节目的亮点，给邢磊鼓掌。谢谢你，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老喝酒，对身体不好。嗯，80后的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啊，每天事业、家庭、老人、孩子，80后的我们都有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的技能，所以我们有30条命，我们没问题，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有请下一位有故事的80后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巨城旅行网的薛瑞，2018年马上就要翻篇了。没想到时间变得和人民币一样，特别不经花，更经不起挥霍。这一年经历了感情的起落，也经历了事业的起落，也曾遇到彷徨和失落。还好不是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这样一直落下去。感谢家人，感谢朋友们，感谢遇到的每一个人，我很珍惜也很感恩。2019年大家都要好好的。十点打录机We are family。 十点打录机 We are family。 窗外是那满天闪烁的星星，我看着远方，不悲伤不仰望，蹒跚的小路上有夜莺在唱。我看到了你，看到来时的路，看到那些尘封的痛苦与荒芜，仿佛看到你谎言的无名指上盛开着娇艳的鲜花。 谢谢，谢谢你 让我拥有孤独却完整的自己。我曾经泄露在你的眼神窝里，此刻那些伤着不明白了幸福的痕迹。时光真甜蜜，但一切已太晚， 一切也太晚。 我不再等你找你，满脑都是你。可当我 在街角的杂货店看到你， 看到你， 不自觉的泪水居然夺眶而出。谢谢，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 有时候会说很多的八零后的老爷们会在地库的车里自己坐五分钟，大家都说那五分钟是他这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那段时间，我把车灯打开，把安全带解开，就像这一天的束缚全部扔掉一样，深深呼一口气。 那是最后一次感到熟悉的你，你靠在另一个陌生的怀抱里，只是那一刻我真没有很大感觉，只是突然觉得孤独的想要死去。 一起来， 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啊、让我拥有寂寞却解脱的灵魂。我曾经昏睡在你的怀里，此刻那些伤痛幸福的意义。哦，谢谢，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意义，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在2018年遇见、来到、留在、相守，十点达路机，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2018年快要过去了，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好多事情，但不管白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喜欢夜晚，喜欢在周一到周五的每晚10点来和大家一块聊天，一起听达路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We are family。 在网络如此发达、平台众多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会听广播呢？我觉得广播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会在不经意或者是毫无准备的时候，因为一首老歌或者主持人的一句话，给你心灵上的暴击，让你会回到过去，或者说思考人生。 那么晚上十点，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的卸下白天的伪装。在这个时候，所有有趣的灵魂、孤独的灵魂、快乐的灵魂都会聚集在一起。没错啊， We are family。 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游泳的云，希望2019年十点打路机能够陪伴你在孤独的夜晚。 我是孙小果，最好的相识是从我听到你的那一刻，最好的相知是你在直播，我在看到你的那一刻。2018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成长，马上2018年就要结束了，就这样想起了你，然后想起了自己，当心里的画面开始慢慢泛黄，瞬间化作窗外的阳光。我们都不完美，一起回忆却很美。这些年我们都没有怎么变，变的只是周围的一些风景。希望在2019年我们能够在陪伴和分享中一路同行。再见2018，时间不是刻度，而是属于我们的芳华。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温暖如你。 We are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We are family, family, family. We are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夜很静，谢谢你们。我深深的谢谢所有新来《十点达路机》这档节目的朋友。我能从你们每一句话里听得出倾诉的这样一个意愿和真诚的味道。我内心非常的渴望，这种感觉一直在延续下去。我们都没怎么变，我们都不是那么刻板、那么虚伪的人。能够在夜晚敞开心扉，只有在夜深，也许我和你才能敞开心扉。刚刚那首歌叫做《谢谢》，其实我想送给这三个，我叫你们女生好吗？我们都曾经是男生女生，我们都曾坐在初中高中的课本里畅想着未来，想着那个陪伴在你身边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会崇拜我吗？他能理解我吗？我们都不确定，对吧？但是我们经过了人生一段又一段的路，我们要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 So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right? 你照照镜子的自己，看看他还是不是很可爱，还像之前一样。 Love is love. 熄灭这盏灯，看到窗外点点灯火，可我的灵魂像被释放了，回想这一路走来的经过，像时间给了我什么，渐渐走远了，却忘了初衷是什么，当然也会记得那些真心的快乐，看到镜子前忘了自己的我，又勇敢地笑着说，世界广大而美丽，还好拥有完整的自己，再勇敢开始新的旅行，我会放下犹豫去珍惜，用手机编一段动人的字句，换我的名字发给自己，就当它是最好。 的鼓励，陪我走过最美的风景。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渐渐走远了，却忘了初衷是什么，当然也会记得那些真心的快乐。看到镜子前忘了自己的我，又勇敢地笑着说， 世界广大而美丽，再勇敢开始新的旅行，我会断下又一句真心，用上心用一段动人的旋律，把我的名字发给自己，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 陪我走过最美的风景，就当 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We are family, family. We are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觉得人自然流露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最最舒服的，也是最最直接的。在直播间情到深处的时候，会有一些些触动。干杯，第二次干杯 ，Cheers！ 我也特别想跟直播间外头的两位年轻的朋友，好好和赵赵说两句话。他们是非常年轻的青年人，青年一代，95后，他们有激情的工作。态度高昂，高效率。每次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还说：“准哥需要帮忙吗？”谢谢你们。非常的抱歉，2019，我们还要在一起度过每周3天的时间。你们加油，你们加油。干杯了，刚才干杯了，谁没干啊？谁没干？干干了啊！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请你出去。岳云鹏，你出去，是不是这感觉？干杯，特别好。在城市里有很多的性格很古怪的人，其实古怪跟他的年龄并不是成正比，有些很老顽童，有些人很年轻却很封闭自己。在我的听友群当中，有一位听友叫做无声，他的名字就是这样的。他年纪轻轻，95年好像是，要么就是97年，竟然叫无声。是谢霆锋的无声房有声吗？还是恰似你的温柔等等那种感觉。他本来告诉我说，准哥，我能不能写下来，我说可以啊。我就鼓励他说，你能不能录下来让大家听听你的声音。无声，你是一个非常喜欢那种领域风格的朋友啊，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你写字一定很好看，或者说你写的文字一定很犀利。我有这样的一帮朋友， 性格比较自闭，但是内心极其火热。无声，你在吗？来听听你自己的声音，在广播里是不是羞涩，是不是像了你自己的心声。 你好，我是无声，2018年是我重新开始听广播，重新开始听准哥节目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听友们，一年下来在听友群里每天看他们聊家常看大山。一年快要结束了，其实想说的话有很多，但是到头来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2019年我还会来，祝君安好，晚安，亲爱的。 十点打陆机，We are family. 十点大陆机 We are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他让最黯淡的过往开出了花，微笑是面对人生最好的办法。谢谢你那些命运给的惩罚，谢谢你所有关心不论真假，谢谢你那些过得去那些过不去的伤疤，它在提醒我这是成长的代价。 无声，你看到这张照片了，我08年和18年的两张我都是穿白色的 T 恤，头发变短了，眉宇间是不是严肃了许多？你也会有点甜。 曾听过很多难听的话，幸运的是我没被打垮，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他让最黯淡的过往开出了花，微笑是面对人生最好的办法。谢谢你那些黎明给的牵挂，谢谢你不管好的坏的都罢，谢谢你人啊，我都谢谢你让我能重新出发，哪怕前方有再多的嘲笑声，哪怕回忆有多疼，我都不会放弃最初的梦啊。谢谢你， 谢谢你 那些命运给的惩罚， 惩罚， 谢谢你所有关心不论真假，谢谢你那些过得去那些过不去的伤疤，他在提醒我这是， 他在提醒我这是 成长， 成长的 代价， 他在提醒我这是成长的代价，不要犯错 To be a better man， 不要犯错 To be a better man， We are family。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 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那一年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想了很多我的生活，是不是像这部电影说的一样，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你的参照物，你也是我的参照物。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为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明天？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能分手始终断裂，不伤不痛不难过，我就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生心如刀割，钻石能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爱过，等待柔情成果，品尝过的失落，收到想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时候点拨。 这里是聪的全世界， 这里是十点大陆机， 做温暖的墙。 We are family， 我是陈默， 我是周准。 我好像没心没肺有很多，我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我说心如刀只能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渗透才有更美轮廓，感觉美的寂寞就化成更好的我，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 人。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如山间清爽的风， 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你路过了谁？ 今天你路过了谁？ 谁又丢失了你呢？ 谁又丢失了你呢？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从我们的全世界路过。电大陆机 We are family。 谢谢所有的朋友，2018年的相聚，2019年我们周三见好吗？会长的一起来吧，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瞧一瞧，那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重要，别再寂寞的拥抱。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们要说 goodbye。 我也希望十点打赌机这个节目能够让你的人生在18年有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我在这里还会等着你出现，我不会在每个清晨，我只会在每个深夜。We are family。 谢谢吴周彤先生，谢谢金奇老师，谢谢恒恒，谢谢浩宇，谢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谢谢初阳，还有所有的对青年广播尽力的每一个人，也谢谢我自己。不要忘记期待吴周彤先生的节目。晚安。小礼物不要停，把杯中酒干掉。2019年 Stay with you。 Love is love。 拜拜。 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